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家政就找管家帮，月嫂、育婴师、保姆、保洁，咨询电话95081。管家帮，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老板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-919-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。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一连几天，有三个人死在航行于尼罗河的游船之上。一桩看似没有头绪的连环杀人案被大侦探波洛步步推理，最终从众人中找到了凶手。这就是英国影片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当中的情节。而影片的主演们很多都是获得过奥斯卡奖的大牌明星，特别是影片的中文配音更是精彩绝伦。这部影片由上一场译制，配音演员的阵容十分强大，毕克、秋月峰、童自荣、于鼎、苏秀、赵慎之、李子、刘广宁、乔真等著名配音演员在影片中各自展现出了他们的特色，给观众们带来了一场上好的配音大戏。我是英超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。在今天的译制经典单元之中，我们继续来分享英国影片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。 改革开放40载，译制经典嗨跨年。2018年12月17日到2019年2月1日，今晚我们说电影特别推出35期，共30部原声原配外国经典译制影片。 杜秋，你看多么蓝的天！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？ 我缺刷子，我要买新刷子。 我给你买一大盒，一大盒扁刷子。 您说我没心肝？ 您肝胆俱全？ 说我干巴巴的？ 不，你湿乎乎的。 尽享听觉盛宴，重温美好回忆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译制经典，嗨跨年。 杰妻的未婚夫 Simon 背叛了婚约，和百万富翁的女继承人林纳特相爱结婚了。杰妻从此怀恨在心。在 Simon 和林纳特在埃及的蜜月旅行之中，林纳特、他的仆人 Louis、 女作家奥特伯恩太太都被杀死了。比利时侦探霍尔克里波洛经过一番侦查之后，终于明白谁是凶手了。于是他把船上所有人都召集在一起，在他们中间开始一一分析案情。在影片之中表现波洛侦探推理时，电影采用了情景回放的表现方式，把波洛侦探的话作为话外音，更加清楚地看到假设的犯罪者的行动。 夫人们、小姐们、先生们，该收场了。我霍克尔波洛现在很清楚地知道是谁杀死了多尔太太、路易斯和奥特伯恩太太。开始我错误地用事先想好的一套进行调查，

他跟手枪一起包在披肩里，虽然墨水很容易泡掉，但总要留下一点痕迹。接着又出了一件事，使案情完全明朗化。路易斯又被杀死了，因为他企图对那个凶手进行讹诈。我们这么说，不仅仅是由于死者手指头上捏着一块从一张1000法郎上撕下来的碎片，更由于在今天早上他说话时用的那种古怪的字眼儿。 假如我睡不着觉， 当然，假如我睡不着觉，假如我在甲板上，也许我会看见那个凶手进出我太太的客舱。他这些话究竟说明什么？他说这些话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 他要在甲板上，他就会看见凶手。 对，可你还是没懂我的意思，上校，很抱歉。他为什么对我们说这话？ 是暗示？ 当然是暗示，可干嘛要暗示我们？他知道凶手是谁，他可以有两种做法，可以告诉我们，也可以不露声色，以后再去找那个有关的人要钱。可这两种做法他都没采用，他用了虚拟的说法，假如我在，这只能说明他的确是在暗示，可他是在暗示凶手。换句话说，凶手当时也在场。 可除去你跟我，另外只有一个人在场。 一点不错，是塞蒙多尔。 什么？怎么？ 是的，当时大夫一直在你身边，路易斯不得不说，可又没别的机会。 简直太荒唐。 荒唐？我不认为我荒唐，你的回答我记得很清楚，并没有人怀疑你，我会照顾你，是吗？对，这也正是他想要得到的许诺。他得到了。 波洛侦探推断出凶手就是塞蒙，塞蒙自然是百般争辩，而贝斯纳医生也说塞蒙腿上的伤很重，不可能跑出去杀人。这时波洛侦探揭示出塞蒙腿上的伤是自己做的。在影片开始，塞蒙看上去怎么都不像凶手，但这时他却变得凶相毕露。塞蒙的配音者乔珍在配音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，在影片开始的时候，他把声音放得很温和，配出了一个老实人的声音，而到了最后，乔珍就特意用了配反面人物的声音，把塞蒙表现得非常狡猾，使得塞蒙的声音前后变化非常明显。而影片之中不仅仅是塞蒙杀了人，这个案子还有另外的凶手。 哦，波洛先生，这次你可真是出丑了。没错，我是说有很多人可以证明我不可能杀林奈特。我知道有，可你是杀了他，路易斯当时看见了。 哈，简直胡扯，道尔先生的腿骨折了，不可能在船上走动。我告诉你，我贝斯纳大夫愿意到任何法庭上去作证。 既然这样，我就不得不说你的证明不着边际。 不着边际？ 毫无价值。 毫无价值？哈哈，我哈哈，我曾经为本世纪心理上最错综复杂的某些案子做过证，单凭我作证就是史特勒姆。 史特勒姆， 德雷斯顿案件的那个凶手免除了死刑。还有件案。 冷静点，冷静点，现在我只能说你的证明不着边际，因为你去护理德尔先生是在枪击5分钟之后。 可我告诉你，在那5分钟里他不可能走动。 如果打中了我同意，可打中没有。回想一下当时看到的真实情况，罗萨利小姐看见杰克开了枪，看见多尔倒在地板上，然后她转身去找人，就碰上了闻声而来的弗格森先生。 天哪！ 而弗格森看见的是多尔拿块染红的手帕捂腿，他理所当然地断定多尔被打中了。然而这种断定是错的， 子弹没有打中多尔，打到别处去。 我干了什么？ 以后怎么样呢？多尔坚持要把杰克送回他的客舱，还得有人陪着他。于是杰克就被罗萨利小姐和福克森先生送回了客舱。接着罗萨利小姐去找鲍尔斯小姐，因而所有一切活动都集中在船的右舷。 鲍尔斯小姐，鲍尔斯小姐， 多尔只需要两分钟。他脱了鞋，从沙发底下捡起枪，那是杰克有意扔在那儿的，为的是不让别人注意。他沿着船的左舷飞快跑去妻子的客舱，接着他取出早就藏好了的范斯凯勒太太的披肩，把手枪裹在里面，这样既捂住了声音，又不会留下胶痕。这时他朝自己的腿上打了一枪，接着取出一个弹壳，把它扔了，又装进一颗子弹，这样枪即使被发现，也表明只打了两发子弹。然后他用披肩包上枪，还塞进那块染上红墨水的手帕和一只大理石的烟灰缸，好让它沉到河底。他把整包东西从窗口扔进尼罗河，这时候他躺下来，用一块干净的手帕捂着腿，这一次是真的疼极了。 大师风范，成就永恒记忆。 活着还是不活， 真情表达，书写声音传奇。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？ 时代华彩，难忘音容笑貌。 杜秋，你看多么蓝的天。 意志经典。 当兵的，你不等我了。 各位好，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在今天意志经典单元之中，我们来继续分享影片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。在影片结尾，波洛侦探正在利用他的聪明才智一步步的推理，并且确认揭露出了凶手。 太离奇了，是不是？ 这不可能，我简直不敢相信。 当然不可能，绝对的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呢？你说过你听得轻轻的跑步声，可是谁又有必要这样跑步呢？ 我懂了，可这些事是刹那间做的。 归根结底，上校不是刹那间做的，是精心策划的。 是德尔？ 不是德尔，他不过演个角色。这是他的那个同谋杰克小姐一手策划的。 你一定是疯了。 不，我没疯，这是事实。谁证明德尔不可能作案？是你，你打的那一枪。又是谁证明你不可能作案呢？是德尔，当时他坚持要人整夜的看护你。 这不是真的，不是的。 这是真的，何必要抵赖？你跟德尔本来是情人，现在仍然是情人。你们计划让塞蒙杀死他妻子，继承那笔财产，以便今后有一天跟旧情人结婚。想的倒是相当聪明，但是这计划开始出毛病了，不是吗？路易斯没有去睡，他看见德尔跑进他妻子的客舱，听到枪声，又看见他回到休息室。路易斯贪心地想敲一笔钱作为保持沉默的代价，正因为这样送了自己的命。 影片之中劫机的配音者是著名配音演员刘广宁，他在影片之中配出了劫机在不同时刻反差很大的音色，塑造出了这个人物的多面性。案件还没有结束，我们来继续分享波洛侦探的推理。 不幸的是，他在慌忙之中留下了那1000法郎的一块碎片捏在死者的手里。可更不幸的是，他一出客舱就被奥特鲍恩太太看见了。当时他没有察觉到，就回到贝斯纳大夫的客舱 放回了手术刀，然后他换了身衣服，神色惊慌，气急败坏地赶到了饭厅。至于奥特波恩太太，当他从贝斯纳大夫那儿听说路易斯被杀害了，他突然意识到他实际上看见的是凶手正离开犯罪现场。 什么？你说你知道谁杀了路易斯？ 安静安静，别大声嚷嚷。还有你奥特波恩太太， 当时我就感到奇怪，多尔为什么对奥特波恩太太那样大声喊叫，现在我全明白了，他这样做是为了警告隔壁的杰克。 奥特邦太太，我求你平静下来，你说说全部经过，从头说起。 我不愿意当着。 他干嘛要他把全部情况从头说起呢？显然是给杰克采取行动的时间，杰克像闪电一样的行动。 我们正要谈谈谋杀我妻子的凶手。 就这样，杰基偷偷来到潘宁顿的房间，拿走了手枪。 潘宁顿先生， 杰克吹嘘过他父亲把他教成了个神枪手，他的吹嘘可一点不假。 我看见那个人是 他扔掉了枪，跑进隔壁自己的客舱，这非常冒险，可是他没有别的办法。朋友们，我说完了。 这时塞蒙鼓起了掌。 祝贺你，波洛先生，这个极为有趣的推论。 哦，这不仅是推论，不幸的是这是事实。 你没有证据，你什么证据也没有。 会有证据的，别担心，你不能逍遥法外。 不吗？没证据陪审团不会相信。你打算从哪儿找证据？林奈特那儿？ 哦，不是林奈特，从你那儿。 什么意思？ 他是炸你，塞吗？ 这完全不是诈你，有一种简单的试验，现在任何法庭都承认它可以作为真凭实据，叫做印模试验。 印模试验？ 对，印模。你开枪的时候，火药的微小粒子就会嵌在皮肤上，现在只要用一层薄薄的蜡就能取出来，这就是印模试验。哦，上校，你来进行这试验。 听候吩咐。 我想你当然愿意接受这个试验了，一点不痛苦，就是有点热乎乎的。 影片最后，杰基和塞蒙没有办法，只得承认了犯罪事实。杰基开枪打死了塞蒙，然后开枪自杀。尼罗河上的惨案最终以五个人的死亡来结束。船上的人们上岸了，各自开始了新的旅程。这时福克森和小说家的女儿罗莎莉订了婚，他们来和波洛侦探与雷斯上校告别。 波洛先生，我愿意让你第一个知道我们刚刚订了婚。 哦，恭喜你了，小姐。先生， 恭喜你了，祝你幸福。 谢谢，再见了，波洛先生。 再见 再见， 祝你幸福。 哦，亲爱的，有句忠告，像美国人常常说的，悠着点儿。 好吧。 在影片的最后，这一句悠着点儿可谓是一句经典台词了。在配音的过程中，原本的词无论如何都与原片当中的口型对不上，毕克就在配音的过程中灵机一动，冒出了一句悠着点儿。这句话在当时成为了流行语，可见这部精彩的译制片有多大的影响了。我是英超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感谢各位收听。节目最后，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当中的原声音乐。代表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期节目再会。稍后是广播剧场。